小伙子啊，你再给我压两下，我灌两瓶 啊。 行，您接着啊。哎哎，够了吧？ 哎，好，谢了啊。 哎，没事。 长乐，哎呀，我是在河口站的公用电话上。哎呀，我这坏了醋了，你爹让我的亲戚们气跑了。哎呀，看来这事儿就指望甄有功这张牌了。啊，什么？甄有功出差了？哦，这两天可能回来。哎呀，你一定要盯紧啊。哎呀，是啊，我还要尽全力争取。啊，我这就追你爹去啊。 来来， 哎，嫂子，你别忙了， 你都回到了，歇会儿吧， 喝吧，喝吧。 老村长，你把村干部和村民代表都召进来，开啥会呀？ 是啊，开啥会呀？ 先喝水。 喝水，喝水啊！ 哎呀，就是肚子都喝成坛子了，再喝就尿裤了。 老村长，到底有啥事？你说吧， 直说吧。 我问你们啊，水喝足了没有？ 喝足了， 喝足了， 太多了。 咱们的水味道怎么样？ 不错啊，味道好极了， 对，好极了。 把你们碗里的水都倒了，让你们再尝尝我从河口镇带来的水。 嗯，哎，那等等等等， 好，来 尝尝， 尝尝啊，来，喝，都喝，啊， 喝。 哎呀，我的天，这什么味儿啊？ 臭袜子味儿 啊！还有一股机油味儿。 哎呀，没法喝呀！ 没法喝呀！这个， 是 吧？ 是 吧？ 这河里的臭水渗到地下水里，井水就是这个味儿。 哎呦，我的天哪，真难喝！ 河口镇的人就喝这种水， 他们就喝这种水。 喝的女人不怀娃，怀了娃生下来不是聋哑就是傻呀！ 哎呦， 这可真是。 这回我去会亲家，人家问我。天下哪有为了上游赚钱就让下游损命的道理啊？你们说我该怎么回答？ 这 臊的我酒都没喝，我就跑回来了。 哎呀哎呀，这 老村长，您是啥意思？您就直说吧。 金霞这娃呀，为了劝我，可把心都用尽了。咱要是愣逼着他去告状，那就没啥意思了。 那 我说呀，咱们的造纸厂。就不能不办吗？ 不办 啊！那攥在咱们手里这100万订单，那不就废了吗？ 就是 啊，我知道啊，办这个厂子不容易，把到嘴的肥肉吐出来，我知道我自己对不起大家伙。可是啊，该损失就损失吧，没见那小报上都说吗？昧着良心赚钱，容易得精神病啊！ 大家不要发愁嘛。 哟，金霞呀， 金霞姑娘来了。 金霞姑娘， 刚才你们的话我在门外听到了，拆掉造纸厂，玉和村确实损失不小，我倒有一个弥补损失的主意。 哎呦， 那 你们 快说说什么主意啊？ 如果你们愿意，就和我们示范园合作搞生态农业。我仔细算过，预计玉和村的第一年能收益40万至60万元，第二年收益80至120万元，第三年可达到200万至300万元。到那时啊，仅从经济账上算，不仅弥补了造纸厂的损失，而且等于又建了两个这样规模的造纸厂。 哎呦， 真有这么悬啊！那这事儿咱没做过，真 就是啊， 挣 那么多呀！ 你们看，我带来些资料，你看，这是各种报刊上对示范园的报道。你看，这是市农业局的考评，这是省农业厅的认证。我还欢迎大家去示范园实地参观考察。 好啊，我说呀， 咱们这就去啊！ 走走走走走！ 啊，我是玉和村，啊，他在这呢，金霞。啊，示范员的小玲找你呢。 哦，喂，小玲吗？什么事儿？哦，嗯，我知道了。哎，你一定叮嘱施工队，不能让他们填井，我马上想办法。 施工队填井？ 对， 咱们在这正商量，他们怎么也不等等啊？ 伯父，啊，耿村长，现在只有您能解这燃眉之急了。 我？啊， 请您马上给甄有功打电话。 哦哦哦，哎，六六八六八六八，没人。 再不。 还是没人了， 老村长，没人就算了。 就是，看来保住咱的造纸厂是天意。 哎，算了， 算了， 天意， 天意。 耿村长，啊，伯父，咱们可是一家人，示范员和玉和村是一家人，玉和村和河口镇也是一家人呢。 是啊，是一家人。一家人不能办两家事，更不能办这伤天害理的事。伤天害理的事不能叫天意。往河里排污到底有多大的害处，以前咱是稀里糊涂啊。现在下游的井水是啥滋味，咱们可都亲口尝到了。如果还办这个糟害下游人的造纸厂，那可咱就没良心了啊。咱们玉河村的人可以没有钱，可以没有文化，没有眼光，就是不能没有良心呐、啊！ 村长，村长， 都别说了，听我的，年轻力壮的，跟我去造纸厂。 干什么呀？ 拆机器卖铁，扒房子卖船林。 村长，我们听你的。 对，听听。 好，我去找施工队交涉。 我跟你去，我弄下的事我自己去说。走。 好，我们都去。好， 喂，谁呀、啊？ 爹，是我呀、啊。 长乐，你在哪儿呢？ 我正在市公路局局长甄伯伯的办公室里呢。爹，我甄伯伯跟你有话说。哎，老伙计， 哎， 公路改线这事儿我错了，我要向市政府做检讨，也要向你道歉呢。既然错了，咱们老哥俩呀，就把它改过来吧。 老县长，啥也别说了，施工队啊，正要埋示范员的那口机井呢，你快拦住吧。 好，我马上打电话。 好的。哎，我做梦也没有想到，农业能搞成这个样子。 伯父。咱们玉河村完全可以按我们示范员的模式搞啊。 对呀、啊、水面和地面一律搞立体养殖。 嗯，你们说咋弄就咋弄吧。 伯父，走到我办公室歇歇吧。伯父，来喝茶。 哎哎， 伯父，今天您又仔细看了一遍示范员，还有啥意见？ 造纸厂拆了，咱们合作的协议也签了，就比着示范员的样子干呗。 好， 我还有句话呀，总想问问你。 您问吧。 可是与这个事儿都不相干呢。 哎呀，您只管问嘛。 哎呀，长乐，你过来过来过来 啊。 你替我问吧。 啊，呵呵，好。我爹想问问你 啊， 他这未来公公多会儿能转正？ 这也是长乐他娘非让问的。 这着啥急啊？ 哎，金霞，这事儿我听你的、啊、可是我爹我妈着急呀、啊、你总得给他们吃个定心丸啊。 嗯，明年， 还是今年？ 明年。